学生党下课，打工人放工，精神还在线吗？ 不在线也没关系， Broccoli 李伟俊和 YYY 莹莹帮你快乐魔法加满， 加满 勾选 Magic Hour， Let's go！ 勾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Y。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冷笑话，笑笑笑 ，Let's go！ 笑什么笑什么？ 别问了，笑话在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今天笑的第一个冷笑话呢，是跟姓氏有关的。你知道姓什么姓氏的小孩呢，喜欢去厨房？ 啊，他姓这个姓氏， 对， 很喜欢去厨房。 是的。啊，姓什么？ 请问是双木林吗？ 双木林 就林啊，那个林啊， 啊哈，那个林、啊， 丛林的林，双木林。 OK OK， 为什么是他？ 因为双木林嘛，他可能是古代的小孩， 啊、 还要去厨房那边生火、 okay. 啊，拿柴生火，那边在那边砍柴，然后就有人开门进来讲，请问你在多年前去过那个雪山湖吗？ 这个是去年啊，不是在以前古代的时候，姓林的人喜欢去厨房，但是现在了，现在这个时代， 而且跟古代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现在姓什么的小孩喜欢去厨房？ 是的，姓什么？ 他去厨房是为了吃东西还是煮菜？ 都可以， 都可以， 他就爱厨房而已。 难道跟那句话有关系吗？女人什么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哎，然后姓什么的女人、啊、 有吗？ 没有。啊不敢， 这个姓氏呢会很常见吗？ 蛮长的，中等咯，中等。 请问是蛋吗？尔东城？ 为什么是蛋？ 因为呢，他妈妈讲，哎，我们在吃那个卤米、 uh-huh? 去那边拿那个陈年老醋。 陈年老醋， 你要吃那个卤面啊，卤面啊，要吃卤面要配醋的啊。请问是尔东城吗？ 我所以姓什么？姓陈的、 啊？蛋 蛋呐、啊， uh-huh. 我只能说你答对50%。 什么原因哦？有讲动吗、欸？没有吗？ 没有，你回来再猜猜看吧。 So， 这个选 Be on Trend， 歌选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Nmix 的 Roller Coaster。 歌选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笑什么笑什么？ 别问了，笑话在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这个小孩呢，除了爱去这个游乐园玩这个 roller coaster 之外呢，他也是很爱去厨房的。到底姓什么姓氏的小孩喜欢去厨房呢 ？OK， 刚刚我有猜了几个姓氏，这个他的姓氏呢，请问跟厨房里面的一些器具啊、食材啊有关系吗？ 哎，都没有关系， 都没有关系， 是的，没有、啊，跟双关语有关系啦。啊， 所以不是什么鸡蛋。蛋啊，蛋黄 啊 都没有。 不要讲嗯， 为什么嗯？ 蛋黄， 蛋黄， 黄 黄 啊、 哦、黄， 请问是黄吗？ 不是哦、啊、，no no。 那请问是王吗？ 王啊，为什么、 欸、王不用啊？因为是御膳啊，对不对？王上不用进厨房吧？ 他就等吃而 已。对啊，所以应该不是王吧？ 不是王，对啊。 那请问 ，OK， 跟厨房有关啊？ 厨啊嘿 ，kitchen，OK，、 欸 okay? 有吗 ？OK， kitchen double。 Double， 很久没用这个字了哎。 马来文 double，OK、啊。Okay? Kitchen 有讲中吗？其中一个。 有，其中一个讲中啊。 等一下，该不会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吧？ 哪一个？ 因为 kitchen， 所以是陈吗？ 我只能说 yes、yeah!。对啊，小孩的英文是 key， 然后呢，姓什么的人姓陈 ，key 陈，喜欢去厨房 kitchen。 好了，其实我觉得各个小孩都喜欢去了，去那边偷吃东西， 偷吃东西，但是 给妈妈吗？ 不是下厨， 然后去厨房很多次哦，永远都会忘记把肉拿出来， 把肉拿出来 解冻、 哦，对， 然后小孩就会被妈妈拉耳朵， 这样他应该很讨厌去厨房才对呀、啊。OK， 大家这个冷笑话学起来吧，回来跟你分享第二则冷笑话。So， 就 Goshen Be On Trend， Goshen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邓紫棋的《你成为了谁的幸福》。邓紫棋的演唱会呢，将在6月6号晚上8点呢，在 TM National Stadium Bukit Jalil 隆重的举行啊。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在4月3号下午2点开始啊，去到 starplanet.com.my 就可以喽。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勾选笑笑笑， 笑什么笑什么？ 别问了，笑话在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今天笑的第二则冷笑话呢，是跟东南西北有关的。到底东南西北啊，哪一个最强？ 最强？ 是的， 强大的强吗？ 是的，最 strong 的、那个。 就这样简单的问题啊。 东南西北哪一个强？ 对，四个选择而已。哪一个最 strong？ OK， 我觉得强应该是关键词吧。是强吗？ 肯定的。 所以东强、西强、北强、南强，请问是南强吗？ 为什么是南强？ 因为有一句话叫撞南强。 哦，很难撞到的吧？ No， 它不是南强吗？ 不是。 那请问是东吗？ 为什么？ 因为东亚。 东亚。没有啊，东亚，你懂他的华语叫什么吗？ 东岩。 东岩宫。 啊哈，对。 岩宫呢，在广东话呢，阴宫就是很可怜的意思，阴宫阴宫。 所以不是东， 不是 东可怜吗？ 东可怜。东可怜。 那北呢？北难道是北极星的眼泪吗？ 也 是一个有年代的词汇。 不强啊，他哭嘞。 对啊， 不 no, 北很心软呢， 很心软。 难道是另外一个吗？回来我就给你答案喽。 OK， 哎呦，选这个选 B 啊，安全。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 New Ban。 你不要那么黑咧，叫你来打扫宿舍，来个断舍离，你在这边休息。 我不是要偷懒，我昨晚去打篮球，今早起来呀，整个肩膀酸痛，连背部肌肉也不舒服。 哎，这个拿去用吧，现在就贴在患处，你的疼痛就会缓解。 哈，这个牛半托苦宝止痛贴不是老人家才用的吗？ 啊，不分老人年轻人，有痛就可以贴。 哇，贴了真的舒服多了。 纽曼托苦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好，弹性佳，它可以帮助缓解肩膀、关节和肌肉疼痛。 下次我去打球一定要带上它了。我等下再回来打扫呢宿舍，我现在要去邻近的药房呢购买纽曼托苦宝止痛贴。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纽曼纽曼。 喂喂喂 ，K-pop 的大小事你听说了吗？勾炫 K-pop Break It Down， 勾炫 K-pop Break It Down。Hello， 你好，我是 Jaden 杰登，每天为你 Break Down 最新的 K-pop 消息。最近我身边呢有好几个 Dive 来告诉我呢，他们已经等不及要看这个星期六的 IVE 演唱会了。是的，没错 ，IVE 呢即将在这个星期六第二次来马开唱啦。勾炫为媒体伙伴，由 Live Nation Malaysia 主办的这一场 IVE World Tour Show。What I am in Kuala Lumpur， 4月4号傍晚5点在 Unify Arena Bukit Jalil 魅力开唱。那这个星期的这个时间段，勾炫 K-pop Break It Down 呢，我将会跟大家来做一个IVE 的演唱会特备啦。那如果你不是对这个团体特别的熟悉的话呢，我这边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IVE 出道史好了。IVE 在2021年呢，由6位成员组成啊，推出了 Eleven 这首歌曲爆火之后呢，在陆续推出了 Love Dive， 成功的以这首歌呢拿下了年度歌曲奖。到这一边呢，他们还没有放过这波热度哦，直接趁热打铁呢，在4个月后推出了 Afterlight 这一首神曲。难怪当时候都被大家公认为是这个怪物新人团啊。而且另外一个 fun fact 哦，他们是唯一一组5代团呢拿下3次年度歌曲奖的。所以说他们有如今的成就跟名气呢，完完全全是靠他们的实力跟他们一首又一首的好歌。想要到现场目睹他们的实力的话呢，可以到 www.golife-asia.com 呢去抢票啦。更多关于 IVE 的消息呢，就要每天留守 勾炫 K-pop Break It Down， 明天同个时段呢跟你分享更多。守住勾炫 Be On Trend。 好啦，今天的 K-pop 重点 Break Down 完毕，下期见。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 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小鬼的你是我向流星许愿的原因。 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笑什么笑什么， 别问了，笑话在 Go Shen 笑笑笑。 Go Shen 笑笑笑，笑的是这一个冷笑话。东南西北啊，哪一个最强，就是那么简单的问题。 OK， 你刚刚有说强是关键词，所以请问强 Strong 有关系吗？ Strong 没有关系。 What？ 也没有关系，管没有。 OK， 强它是中文吗？ 中文， 它中文啊， 那么的简单 啊，那么的简单啊，不用太复杂的思考， 是不用复杂，真的不用复杂。 中文啊，是成语吗？ 是不是成语？ 强啊，啊，东强，强东，强西，强南，强北，有吗？有讲中吗？强北 ，no， 强匪 ，no， 强西 ，no， 哎，还是西强东强。 哎，你差不多接近 了，有吗？ 有，刚才有一个 西墙东墙。哦，我知道了。 来，哪一个墙？ 请问是东吗？ 为什么？ 因为咚咚咚咚墙吗？是吧？ 我只能说对啦。 阿妹已经过新年了，还在咚咚咚咚墙。 我的心还在过新年呢。 咚咚咚咚墙， 咚咚咚 墙，学起来了， 很好笑喂，学这个选比安全。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Tiny Seven 的零距离的思念。 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我最思念这段日子啊，那就是去旅行的时候，大家都很怀念吧。但是如果跟讨厌的人去旅行呢，哎，我就是不想念这个旅程了。为什么？因为可能他做了一些行为，或者是说了一些话让你反感的。哎，去旅行的时候最讨厌遇到什么人呢？这个贴文出现在狗血的 IG 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呢，走了没几步就找椅子呢坐下休息 啊。那你不能跟你的长辈去旅游哎，因为有时候带爸爸妈妈出去，他们只能是要坐着的呀。 是的、 啊、 但是你如果跟家人去了， 你会翻白眼。 我会预料会有这种情况、我就 It's OK， 没关系，家人嘛、毕竟也要休息的，他脚会痛的，所以我还 OK、 如果是朋友讲哎，我要休息一下，我要休息，我要坐一下，我要坐一下、 我就讨厌了。你年轻人为什么一直要休息啊、 就是明明都出来行走了，为什么走走几步就要累了？ 对啊，所以最讨厌的 而且确实会很烦，因为不能因为一直耽误行程嘛。 是的。 那第二个呢，我觉得也很可怕，就是一直在吐槽当地的美食或者是旅游景点，而且是那些你精心安排的东西。 哇，最讨厌这种人的，真的。你跟我说你要吃什么，或者是你要去哪里，你就跟我说啊，我安排了，你才说哎呦我本来要去那里啊，这么你没有安排哦，哎呦我本来要吃这个，这么你没有安排哦。 对，我觉得、旅行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你要懒惰就要感恩、 对， 懂吗？ 对， 你不想动脑，那你就配合安静吃饭就好了。 是，不然你讨厌的话、你来 plan 啊。 第三个、 迟到还抱怨呢，集合时间太早。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可恶？ 我觉得 你觉得一直要集合的人可恶，还是迟到的人可恶？ 我觉得迟到的人可恶，因为你可能耽误后面的行程嘞、可能你因为迟到，我们就可能去不到一个景点了，就那么浪费了。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旅行就是去旅行，不是去特种兵部队啊。 为什么还要、就是啊、 为什么要等下八点集合，然后搞到大家心理压力很大？ 所以你们提前要 plan 好，到底你们喜欢那种 pick pick 的行程，还是那秋秋这样的行程？ 没有，应该就那种很累哦，今天、算了啦。就是这种才叫旅游，亲爱的。 每个人 不是去那边特种兵 ，OK？ OK， 那你还有遇过什么讨厌的人？想要知道的话，去到勾炫的 IG 贴文看一看吧。手就勾炫 Beyond Trend。 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 New Ban。